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48集，告别。听着单志刚的哭诉，秦放也流泪了。他低着头，一只手深深地抠进泥土里。 志刚，混账回不去， 他妈的，要你回来是要你命吗？你家看不见的祖辈亲戚要你回去磕个头，你二话没说开车就去了。现在安曼要死了，你反而退三阻四不回来，你会后悔的，秦放，你会后悔一辈子的。 单志刚摔了电话，咣啷一下子像是正砸在秦放的脸上。秦放攥着手机不说话，指关节开始泛白，像是要把手机给拗断一般。单志刚说的没错，如果不回去，秦放一定会痛苦后悔的，但如果一个人回去，秦放永远也到不了安曼的身边，只会悄无声息死状狰狞地倒在路上。他没有那个资格要求司藤一起回去，却有能力为自己做出决定，哪怕是死在去见安曼的路上呢，也好过瑟缩的连脚都不敢迈开一步，至少求个心安吧。身后忽然传来熟悉的声音， 秦放。 这是沈云灯。 秦放回过身，果然是他。秦放愣了一下，不自然地笑笑。 你来多久了？ 有一会儿了，看你情绪激动就没打扰你。有什么我可以帮得上忙的吗？ 没想到沈云灯居然会这么问，秦放有些意外，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才说， 没什么，谢谢你了沈小姐，我有些急事先回去了。 秦放绕开沈银灯，刚走了两步，沈银灯忽然说话了。 刚刚我听到你说你回不去，其实秦放，我很早就想问你了，司藤是妖，你是人，一个人尽心尽力地为妖办事，要么是有所期许，要么是被强制威胁，你是哪一种？我觉得你不像那种想借助妖力得到金钱或者其他物欲的人啊。你是不是被迫的？如果是，为什么不求助道门呢？也许我没有办法帮你的。 如此落寞和颓丧的时候，还能听到这么体贴温暖的话，秦放不是不感激的，但事情太复杂，他觉得没有必要把沈银灯给牵扯进来。 真的没事，以后有机会我再谢谢你，现在我真的要走了。 话还没说完，沈银灯忽然上前一步，几乎撞到了秦放的怀里。秦放愣了一下，心神抖得一晃，蓦地又意识到这样不好，正想退开两步，目光忽然就触到了沈银灯的眼睛。秦放从来没有发现沈银灯居然有这样一双迷幻般的眼睛，那眼波温温柔柔，似动非动，又像是浅浅的漩涡打着让人舒服的旋儿，一点一点地把人给吸附了进去。秦放的意识渐渐地不受自己的控制了，沈银灯伸手轻轻地抚上了他的额头，轻声呓语，像是慵懒的吟唱一般。 他不让你说，还是你不敢说？没关系，你可以不说话，只要按我吩咐的去做。 我只是想看一看。 秦芳的脑子里开始漫出大片大片的空白，紧接着响起了书页缓缓翻起的声音，啪的一声脆响，像是凭空一个巴掌，又像是什么东西狠狠地抽过了一般。秦芳一下子清醒了过来，秦芳的心跳得极其的厉害，从他的额头到后背都是津津的冷汗。他抬眼看了沈银灯，沈银灯就那么脸色铁青地站在对面，右脸颊上三道被抽过的血痕有血珠缓缓地渗出。秦芳的脑子里一跳一跳的疼，他一时间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只是下意识地抽出纸巾给沈银灯道： 沈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 沈银灯不接，他冷冷地盯着秦芳看，忽然笑起来，而笑着笑着几乎是咬牙切齿了。 怎么了？何必明知故问？哼！ 说完了掉头就走。秦芳看着沈银灯的背影愈行愈远，忽然想起司藤先前吩咐他见沈银灯时一定要带上他的那缕头发。这个沈银灯明明就是修道之人，为什么修得像是什么迷幻邪术一般呢？秦芳机灵灵地打了个寒颤。秦芳给单志刚打了个电话，他知道单志刚在生气，开玩笑地说： 你的手机可真经摔啊，那么啪一下子，我真怕你连电话都接不了了。你把电话放在阿曼的耳朵边上，我跟他说句话。 秦芳屏住了呼吸，静静地听着电话听筒那头的动静，好久好久才听到了极其微弱的一线呼吸声，而就是这线呼吸让秦芳一下子就红了眼圈。他说道： 阿曼，事情我都知道了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不怪你。 安曼的呼吸忽然间急促起来，带着颤音，又像是呵呵的努力想要说话的样子。秦芳的声音有些发梗： 阿曼，我一定会回去见你的，如果你没有见到我，我一定是先在下面等你了。 打完了这通电话，秦芳的心里忽然轻松了很多。回到客栈，苍红观主他们已经走了，天渐渐黑了下来，寨子外围的天空开始有零落的星星升起。这里的星星很少，每一颗都孤零零地悬着。司藤倚着吊脚楼的栏杆看天，听到脚步声也没有回头，说了句： 回来了。 秦芳觉得面对着司藤的任何时候都没有此时此刻这么坦然。 司藤，我是来跟你告别的。 司藤回过头来，多少有些诧异，又似乎一切都在意料之中。 所以为了安曼连命都不要了？ 也许是为了安曼，也许是为了自己，也许不是为了谁，只是觉得这样做了心很安静。秦芳说： 你保重。 秦芳把钱包掏了出来，取了大部分的现金和卡给司藤。 我想我是用不到了，你留着吧。 密码68，好记。 司藤看了看卡，又看看他。 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明知是死，还要去做呢？ 安曼的身份证我放在桌上了，之前都是我跟你办手续，以后你不管乘车还是住店，都可能会用到，别丢了。但是安曼一旦确认死亡，你就不能再用了。或者你找一个脑子清楚的助手，这些小事交给他去办，多付点钱就行了。还有沈银灯，他有些奇怪，跟其他道长都不一样。我只是跟他说了几句话，就忽然有种被他控制的感觉。你和他有仇，他是冲着你来的，你小心他。 还有什么？好像也没什么了吧。司藤那么能耐，也没有太多自己能帮得上忙的地方。司藤很久没说话，末了忽然冷笑了起来。 哼，你知道没法劝我跟你一起走，又改了方式了，说一些关心的话，我就感动得眼泪哗啦的跟你去见安曼了。 司藤甩了现金和卡就往屋里走，挺阔的纸币在半空中打着旋儿，散得满地都是。吊脚楼的铺板都是木头，拼接的缝隙很大。司藤一个没留神，尖细的鞋杆插到了板缝中，险些摔倒。秦放俯下身子，把散落的纸币和卡一张张地捡起来，知道司藤不会接，帮他放在屋子里的桌子上，又用杯子压好。出门时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了句： 司藤，高跟鞋穿久了不舒服，可以买一双平底的，换着穿。 1936年，沪上，百乐门，衣香鬓影，推杯换盏。汗津津的洋行老板架着一副圆溜溜的黑框眼镜，不住地向司藤招手。 司藤小姐，司藤小姐，介绍你认识啊，华美纺织厂的邵东，邵眼宽邵公子。哈哈哈。司藤小姐来自川地青城，可巧啊，邵公子早年也随家人去过青城避暑呢，算是半个老乡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